姐妹来参加这个圣经软件的专题哈。相信大家来都是对研读圣经非常的有追求，希望在这里得到更多的资源。那希望神借用这一个小时，就造就我们每一位来参加的人。那这个专题呢是关于圣经软件，那里面有四个题目，实际上第一个是关于圣经软件的功能、安装和使用。第二个是软件的辅助读经、打卡和分享，第三个是归纳法查经和深入研经，第四个是带领小组查经以及预备讲道。所以我们会有四次的专题时间，今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明天也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那时间呢，就是上午是在中部的时间是10点到11点。下午是中部时间1点半到2点半，如果您用的是东部时间的话，请自己注意时间。然后，这个专题的讲员呢是蒋小飞长老，那他现在是在南卡的 Clemson 华人基督教会。那我就不多啰嗦了，就把时间交给长老。 谢谢严玲，也谢谢这个 Nashville 教会同工们的这个辛劳摆上，也特别感谢每一位来参与这个专题的弟兄姊妹，我看到很多，还有也不是很多，有好些我认识的，感谢主，我们这个呢，因为是一个专题，其实是一个workshop，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扫描这个微信群通过微信群post 出来，或者呢你可以举手有特别短的，我希望是特别短的问题的话，可以通过举手呢，让严玲把你的声音可以开开，然后你说一下，然后说完之后呢，你再把自己 mute 一下，这样网络的比较畅通一些。好，感谢主，那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那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你让我们真的爱主、爱慕主话语的心，也像这个天气一样，能够越来越热。主要让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追求认识主你自己，追求读主你的话语也赐给我们像。比利亚那边的弟兄姊妹当初的那样的热心，能够天天查考圣经真的是晓得神在我们身上所放下的旨意，孩子也愿意把底下这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大大的恩高使用主也求主你来祝福每一位在这边学习的这个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掌握这样一个工具，可以更好的来学习认识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加添祝福，感谢赞美主，还是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就开始了，然后这是个就是 workshop 嘛，所以呢，就是如果其实面对面如果有。当就是可以有互动的话，其实是最好的情况。那几年前在沙扣那边，我办过一次或两次，我忘了。这样的讲座，那大家感觉到就是说对他们能够很好的使用工具研究呢有些帮助。所以呢，张牧师这其实去年就是邀请我能够再讲一次，那我也很乐意把我所知道的这个分享给大家。那其实我自己呢也是我很就是很神学知识很短缺的。那我自己也没有念过神学，也没有这个好好的去读圣经。但是呢，主也怜悯我，让我能够就是有这样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就是能够在读神话语的时候能够更加就是能够体会神的这个心意吧，所以我愿意把这个给分享给大家。好，如果你能够就是扫描一下这个微信群的这个二维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以后作为我们沟通的一个平台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这2天当中不能够问的问题， 我们可以以后啊随时的时候就是通过微信群可以互相的啊互相的讨论啊，就是一同的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有所长进。好，其实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用的啊就是打印印出来的圣经啊，那个其实也有很好的圣经，像我手头这本啊这个祈祷本圣经呢也是我受洗之后啊，然后在 Huntsville Alabama 他们教会啊送给我的一本圣经，我到现在还在一直使用。我觉得啊那个祈祷本圣经呢它就很好，里面有很多背景知识啊啊很多这个就是地图啊什么的，当时的风俗习惯呢，我觉得对我们读经认识圣经很有帮助。但是呢毕竟是纸印的，然后你啊查询啊或者是就是带来带去都不是那么方便。那大约从大概20来年前开始吧，我就开始逐渐的去看，就是有一些软件出来，有一些圣经软件出来了，然后当时其实好多都是收费的而且挺贵的。那最一开始呢我就选了大概从90年代末选择了就是叫 eSword 的，它是一个免费的，然后而且功能还比较全那当时其实就是不同的译本的圣经也没有什么解经书啊什么，但是我觉得那已经挺好的。那后来呢我就发现有一个希腊人开发的，因为 eSword 它是美国人开发的，所以呢它对这个亚洲文字的支持呢当时并不是那么好。那The Word 呢是希腊人开发的，所以呢希腊文字它本身也是那种就像中文一样就是是那个 Unicode 的，所以呢它就一开始制作的时候呢它就考虑到这个这些 Unicode 的这些文字就是照顾这些需要，所以它显示中文呢什么都比较方便。所以呢我从也是蛮早时间开始从它的第三个 version 开始，第二个 version 第三个 version 开始，一直到现在它是 version 6第六个 version 所以一直在用 the word。 这是电脑上面当然前面的几个 accordance olive tree logos 这些还都存在，还都而且一直在更新，而且做得很棒但是呢他们的很多 module 其实是要收费的然后那这最近5年6年的样子呢，那个在手机上，或者是包括说手机，包括什么 iPhone 啊、iPad 啊，还有那个 Android Phone 啊，或者是 Android Pad 这些上面开发的这些圣经软件也越来越多前几年呢，甚至在国内你就可以随便的、随时的可以下载。那这两年呢，就是稍微这个政治环境稍微就是紧张了一些，所以呢你还是可以下载，但有的时候可能不能通过这个Google Play 啊，或者是 Apple Store 不能通过这个渠道，但是你可以通过它的网站去下载这些就是手机上的或者移动设备上的应用那我自己用过几个呢，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做的比较全面的，就是像精读圣经啊、微读圣经啊，那个耳道自荐是剑道神香港剑道神学院他做的一个程序，然后就是对一些难懂的经文呢，他们有一些牧师写的一些分享写的一些解经的这个文章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然后 My Bible 呢，这个是其实是乌克兰的一个弟兄他写的他的优点呢就是资源特别特别丰富特别是那些英文的，还有也包括中文的，包括那个希腊文的、希伯来文的这些资源就是各种的就是解经书啊，或者是字典呢特别丰富，但是呢上手比较困难一些。那其实最近呢我才看到这个主内圣经Bible Alone这其实是国内的一群弟兄他们在做的但是呢他们的网站是设在他们的公司呢是设在香港这样的话就是运作起来稍微方便一些。那主内圣经呢我用了之后我发现在这上面提的几个 这个他们很类似的，特别像主内圣经跟未读圣经就很类似的，但是呢就是我发现它的功能更多一些，用起来操作起来也更方便一些，所以呢在电脑上 PC 电脑上我推荐的是 The Word， 因为它可以是免费的，然后呢可以自己制作很多 module 在上面用，然后在移动设备上呢我就推荐主内圣经，那一会儿我还会具体的说为什么会推荐他们推荐这些这些软件，那主要是就为了适合我们就是平常的一些读经研经还有打卡等等这些需要所以呢我觉得他做得不错。那这一次像我刚才说的重点介绍呢就是在Windows PC 上面用的 The Word， 然后在那个移动设备上主内圣经，主内圣经呢它就涵盖了就是 Android 和iPhone 这些iOS， 它其实 几乎是同步的， iOS 呢稍微超前一点点，但是呢功能 几乎是重复的，是一样的，所以用起来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The Word 这个电脑上用的这个呢它其实有它自己的网站theword.net， 你进到 theword.net 你就可以看到它所有你在我这个下载包或者是软件包里边能够找到的你基本上都在它网站上可以找到。但是 The Word 呢它有好几种安装方法，一种呢就像你安装正常的就是电脑程序一样，它会在program file 里面就是做一个 folder， 那但是呢它也可以以前我们国内说的做成绿色版的，你就不用安装免安装的，你直接下载之后呢把它放到一个目录里面，然后直接运行它的程序这样的就这个好处呢就是很方便，你可以把它就是下载到或者释放到你的一个U 盘里面，就是USB 那个 thumb drive 里面，然后你可以把它带到不同的电脑上用然后你保存的信息或者你当时的设置呢都可以保持不变所以呢这个我就把常用的中文的圣经还有一些中文的解经书参考书把它打包放在一个 Google Doc 上 Google Drive 上，所以呢这个电脑这个屏幕上现在显的链接呢就是一个软件包它的一个链接，你下载之后呢可以直接释放到你的硬盘上或者是释放到你的那个 thumb drive 上来，直接可以就可以用，然后你释放完之后那目录里面其实有一个帮助文件你如果有一些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用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 PDF 文件打开the word.pdf把那个打开，然后去看一看它怎么用。好，那这个是The Word 用户界面。那我们看见呢，就是它有我把这个打开一下。你看这边呢有一个是圣经目录的窗口，然后呢这边呢是圣经窗口。它是其实就是几个窗口拼在一起，这些很灵活，可以随便变的。然后这边呢是电子书的窗口，然后这边呢是查找圣经的窗口。这几个窗口呢是一个基本的 layout， 你可以任意的组合，也可以调整它们的位置，也可以调整它们的大小我看一下实际的操作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对，然后我把这个清掉。你看我这个是这个是你下载之后它这个文件，然后释放之后你的 right click， 然后那个unzip， 然后它会有释放出来一个就是目录叫 the word， 完之后呢。你进到这个目录里面，它这里面只有一个，你看它其实有一些 folder structure， 就是它的圣经呢都放在那个 Bible 里面这个 folder， 这是各种圣经，你可以添加其他的圣经，你比如说在网站下载一个圣经，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到这个目录里面，然后下次启动的时候，这个软件下次启动的时候，它就把那个加到它的那个里面去了。然后只有这一个可执行文件，就是 the word.exe， 然后这个帮助文件 the word.pdf， 然后你运行这个文件的时候，它就可以出来我刚才给你看那个那个屏幕出来这个屏幕，出来这个屏幕之后呢你比如说我刚才说这几个板块其实是可以组合的，我先把它最大化一下，可以随便组合的。然后你可以比如说你现在先不用查找了，先不想查找的时候，你可以先把这个查找这个窗口给关掉，然后它就变成少一个窗口。然后这个字如果你觉得太小的时候，你可以按那个它有个加号，或者说你用那个control 加上那个就是鼠标的文字往上推，它都可以把这个字给放大，然后往下推呢就把字给减小缩小。然后你想把这个窗口给比如说你想要把这个圣经窗口给最大化，你也可以按这个最大化这个键，然后我估计会有些延迟，但是它会把这个窗口给最大化。那好，那因为现在这个圣经窗口是最大化的，我们看看它这个结构，就是说你看上面是这些menu， 然后一般的话你可以改变它的这个界面的文字像现在是中文的，但是你可以把它改成那个简体中文，改成繁体中文，或者变成英文的都可以我其实平常更喜欢英文的，因为中文的有时候翻译不知道它翻译的是具体是什么意思，所以用英文的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但是呢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就是可以随时你来变化的。然后好，那我们看这个圣经窗口呢，圣经窗口这一行，这个其实是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你像你把这个 ALT 点一下它这个是，你如果把光标移过来，它会告诉你是analytical literal translation， 就是一个直译法吧，就是直接翻译就是就原文翻译吧，就是根据原文直译的然后像这第二个呢，它是Berea Study Bible 那是比利亚这个研经版，然后这个它就是有当然这是希腊文的新约有这个有希腊文，有它的读音，然后有它的英文的 interlinear 那个翻译，然后有它那个，你把它光标移到这儿，它会有这个，就是有那个strong code， 就是 strong 编码，然后它在后面呢还有这些就是 morphology code， 就是它的时态语态各种，所以所有你需要的信息都在这一个版本里都可以找到。然后比利亚这个 study bible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旧约当然希腊文了那我把它弄到创世纪。当然希伯来文呢希伯来文呢是从右到左走的，所以呢就是跟中国的古代的书可能念法是差不多的。同样呢它也有这个希伯来文，然后有它的读音，然后有它英文的解释，然后有它的词形码的标注对，这些我们一会儿会再继续说它的用处是在哪儿。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就是中文的圣经这个是新译本我们平常用的是和合本，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这个和合本，这个还是和合本，但是呢它把和合本里面的每一个词它的 strong 编码都给列出来，然后你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光标移到这个strong 编码上，看看原文到底解释的是就是怎么解释这个词的然后 当然英文版的话大家 都一般都常备的这个、King James Version 啊，或者说这个 NIV 啊，这是比较 popular。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然后我还放了一个就是、这个叫中文、Chinese Translation、叫什么 Chinese Translation with Strong Numbers， 就是它这是中文直译，然后呢就根据原文把它直接翻译出来，也像一个 interlinear 那个、那个 Bible Study Bible 一样，它就是根据那原文直译出来，然后把原文当中的那个 strong 编码也都跟它列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也可以就是让我们去便于查找原来它的、它的这个、这个词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当然这个到最后呢你也可以把不同的版本给对照、对照在这儿就是读一下，就是、比如说在这里 我选了，你可以任意选，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在这里你可以选、这个和合本，然后、新国际版，但你可以选择其他、就是对比来阅读，然后你、在就是准备讲道或查经的时候，你可以把你就是感兴趣的这些经文呢都拽到这个列表里面，然后把就是不同地方的经文集中在一起。所以这个呢是是这个经文的就是经文的窗口经文的窗口。然后你不想最大化了，你就再点一下这个这边这个缩小，然后把它再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样子。然后这个电子书这个窗口呢更丰富这个你也可以，我比如说我把它也暂时的给最大化一下。这个最大化之后呢，你发现这个电子书呢它其实统称为电子书，但是它有很多类型你像这个我要到这个祈祷本的话，这个就是祈祷本的这个研经研经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很大，所以操作起来很慢。那我从创世纪看的时候，它就有旧约导论啊什么就是当时的世界的一些历史啊地理的介绍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就是圣经注释这些东西，这是一类电子书。然后还有一类电子书呢是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磁行码呀，或者是这个 strong 编码这个是对原文研经是都是很重要的，这些就是它属于字典类的属于字典。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有一些就是它跟着时间走的像这些它是morning night， 就是每一天它给你个灵修的一篇东西让你去学习就是怎么样去在主里面就是祷告寻求那些它是跟着日历走的。还有一些呢我觉得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我叫的就是读经计划。读经计划呢你可以自己制作也可以就是说用它已经有的。那我在我们教会呢就是鼓励大家呢就是用这个读经计划然后每天都来读经。它这个读我现在用的我们教会用了好多年了，这个读经计划呢叫 One Year Bible。One Year Bible 呢它就是一天365天。每一天呢读一段，像今天7月3号读一段旧约列王记下22章到23章，然后使徒行传21章到22章，然后呢有诗篇第一篇，他其实一年读两次诗篇，然后读一次旧约和新约然后有一篇诗篇，然后有一篇箴言不是一篇箴言，但一两句箴言，所以每天这四部分那其实在过去大概三年的时间在微信群那儿有一个小打卡，我们教会呢有弟兄姊妹一直用这个小打卡，就是每天读完经之后就到那个小打卡那儿 不是说 我读过了，不是，就是说我要把今天读的一段经文，结合到就是我读的领受，把它分享出来，然后就是读经打卡分享，像一个自己的小社团一样，然后大家彼此的就是互相印证、互相鼓励，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就是一个是督促弟兄姊妹们一起读经，另外呢就是也引发我们去思考今天读的圣经到底是神要让我们学什么东西啊，这真的就我觉得是挺好。但是就在前两天那个读经小打卡，那个它其实是微信的一个小程序啊，小程序啊，它收到那个国内的命令说不能再 post 这些宗教的内容了，所以呢就把它删掉了。那个打了将近3年卡，然后就最近就停住了。那所以但是呢我发现那个一会儿我们会介绍那个主内圣经Bible Alone， 那个上面他其实正在，我跟他们联系了，他们正在去开发那个就是 community 打卡的这个或者读经查经读经组这样一个功能。然后我们就说一个教会，以一个教会为团体或者是一个小组为团体，然后你也可以他最近也加上了这个 One Year Bible， 你也可以就是读完经之后，然后在那个小读经小组里面，然后一起分享，或者甚至是互相的带导，或者说互相的这个问问题解答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区功能啊。所以这是打卡。那除了这些读经计划之外呢，还有很多就像这些电子书，这些书都这个的 Word 比较方便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的 Word 就是你要制作这个电子书特别方便，就是你就是开一个，就是说在文件里面你说新增用户模块，然后他问你要建什么模块，我们一般的话就建一般的书normal book 就可以了，然后给他个名字，然后他会出来一个新的窗口，你就从把网上搜到的资源呢或者什么直接 copy and paste 到这边他就可以了，然后你 paste 他就自动的他就 save 在这里，而且很方便的就是说你把这个 paste 过来之后，你按一下经文识别Ctrl D， 然后这里面所有引用的这些经文你把光标移过来的时候，它把经文直接就显示出来了，你就不用再跑来跑去查找这个经文在说什么呢，就不用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方便的那你就把从别处网上或者说别人给你的一个 file 的文件呢，你把它直接 paste 到这里，然后制作成你的这个电子书或者讲道的讲章或者带领小组查经的这个讲题也可以。像我们教会的话要受洗之前他要学这个新生命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新生命这个课程就把它制作成这个电子书，然后就跟他一起上课的时候让他也弄一份，然后他其实可以不用当然是培养他懒惰性了，他找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不用翻来翻去，他就可以直接找到这个就是看见这个经文的意思什么，这个就是很方便然后而且制作过程特别方便，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喜欢这个 The Word 的原因之一吧你像这个就是我从网上看见的一个从网上看见的一个书呢，我就把它直接的这是陶书的那个 Pursuit of God 追求神那把它直接就 cut paste 过来，然后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姊妹，他如果有这个软件的话你把这个 module 发给他，他可以直接来读这个文章，我觉得就很方便。然后还有这个给年轻人在他们谈恋爱之前呢，让他看看刘志雄长老写的那个牵手一世情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就是让他就是能够知道怎么样去交友谈对象，怎么样进入婚姻，我觉得这些都很 很实用，而且很方便制作啊。对，好，那这是电子书。那当然，查找功能呢，我觉得是我用这个电脑软件，我觉得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search 啊，这个查找功能。你如果那个窗口关了之后，你想怎么样把它打开呢？这边有一个大家。这边有一个绿色的书，你按一下这个绿色的书，它就把这个窗口重新打开了。也可以从那儿，就是在这个窗口这边，你开一个新窗口 ，search 窗口都可以。然后这个紫色的这个右边这个，它是 search 那个这个电子书的一个窗口，我平常比较少用一些。那你比如说这个 search 呢，它你可以规定它就是 search 旧约、新约，或者是你看我要 search 这本圣经，就现在我在就是和合本这儿，当然你也可以 search 其他的圣经，或者说你也可以有一些高级的设置，你看在这底部这边啊，刚才是快速 search， 你直接 search， 然后一些高级设置，你可以就是 search 的时候，你可以用那个就是 and or， 或者是模糊的一些通配符啊，或者用那个更高级的，它其实可以用那个它叫正则，regular expression 那些东西，那些比较复杂的，但是我们平常呢，你就用快速的，你比如说我要 search 重生，我直接一点，然后他就把重生这个经文出现的地方，他都告诉你，像这里说约翰福音啊，还有就是提多书，还有彼得前书，你也可以按一下这个，直接让它直接显示在这儿就显示经文。而且如果你觉得这个字太小的话，你跟刚才这个圣经窗口一样，你也可以放大字体。你看它这里也直接告诉你用 Control 加滚轮往下上移也可以放大字体。所以我按一下 Control， 然后我把它就是鼠标的轮子往上推，它这个字也都慢慢变大。所以这些都是很方便的。那它把这些就是你 search 的东西它给 highlight 这边，然后 张老打断一下，有一位好像举了一下手，他可能有问题在这里， 让他问一下。 好的 ，Daniel 常，您可以自己 unmute 您自己，然后你有什么问题吗？这里 没有问题，是错误。 哦、OK， 好的， 好，那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然后严玲姊妹会跟我说一下。然后你如果你想到那个经文上去，然后比如说现在其实在创世纪，那我按一下这个搜索的结果到约翰福音，然后他就直接跳到这个经节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对，那我先问一下大家，到现在为止大家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没有？ 我有个问题。 哎，小青， 就是你那个祈祷本的那个上来的时候是那个屏幕怎么出来？我看不到那个屏幕，就是我能看到你上面有，还有你刚说那打包的那个东西是牵手一事情，这个都在我们 download 的下面里面都会有吗？ 都会有。 OK，我只看到第一行，对不起，刚。在我当面，不过这个问题如果太难，我们可以待会 儿。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单独跟你说一下好了。 好，谢谢。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有一位问了问题，说这个是适用于 PC， 这是专门指 Windows 还是 Mac 也可以？ Mac 不太行，Mac 可以用那个模拟方式，但是我觉得效果不太好，我也给人装过。但是推荐，因为那样的速度就比较慢，所以推荐就是用那个 Windows。 那我们使用 Mac 的应该怎么办？ 买个 PC 吧。 它这个软件自身带不带中文的语言包啊？ 带，就是你像我现在用的这个界面都是中文的嘛，对吧 ？OK， 呀、yeah. ，它其实有很多语言，但我你可以下载单独的下载那些语言包。你像我现在选择这个，我现在只装了三个语言包，那当然英文它是默认的，英文你不管怎么样它都会有。那我又下除了英文之外，我又下载了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但你也可以下载其他很多的其他的文字，你如果需要的话，但我平常其实用的比较多的还是英文的这个界面。对，你选择英文的界面，我给你试一下看看，它其实只是说，那些menu 啊，还有这个经文的这个。经文的这个目录啊，这些变成英文了，但是其他你原来中文的东西它还是中文，不受任何影响。 他那网上搜到的那些经文，他是直接导入吗？还是直接粘贴进去了？ 那个 Bible 它那个制作有一套程序啊，你到时候你如果有这样兴趣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啊，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弄。 好的，谢谢。 嗯。好的，那这个基本上把这个 The Word 界面跟大家说了一下。那我觉得，我自己哈用这个一开始用这个最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圣经文查找 Search， 还有呢就是不同的译本的对比啊，就是你可以把英文的跟中文的或者不同的中文的，你像这边有 CAT 有这个新译本。还有这个 CSB Standard Bible 等等的，就是就是不同的译本的对比。那还有呢就是原文，虽然我不认识这个希腊文也不认识希伯来文，但是呢它通过那个 Strong 编码就让我可以知道它英文的解释那个词原来英文的解释是什么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我用的比较多。偶尔我也会用这个词形码 morphology。morphology 的话，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时态语态人称单复数这些有的时候在中文的翻译中体现不出来中文不管是过去做的、现在做的、将来做的，都是我做，都是没有这个时态的这种很强的这种观念，然后有的时候也看不出来是单数是复数，那有的时候反而这个是很重要，也没有中文也没有定冠词哈，没有就是强调是这一位还是那一位等等，那这些通过通过这个英文的或者原文的，你都比较清楚的来看见好，那这是 The Word 一个简单的安装和介绍我再。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好，这其实刚才我们都已经通过实际的这个软件呢，我们都看了，就是它的整个的 Word 的布局有目录有经文有查询有书籍，然后读经还有读经计划，你选取不同的译本，刚才我在电脑上是直接用鼠标点不同的译本，它就转换到不同的译本。你要用快捷键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喜欢用快捷键，就比鼠标要快。那你要选不同的译本呢，就是用 Alt 加上一二三四五，它排在第几个，它就是几你可以快速的转换。然后你选取经文就是刚才忘了一个，就是你选取经文的时候呢它其实有一个很快的方法你比如说你用 F4 按一下 F4 然后。你就可以很快的跳转到你想要去的经文而且可以用简称，你比如说我要想去这个罗马书第二章，我就直接打罗马书二，然后他就直接跳到罗马书第二章去了。 或者说 你如果知道他那个书在某个位置，你比如说我要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因为圣经一共66本书嘛，那创世纪就是第一本，你可以直接打 1.1， 它是第一章，再点一，它是第一节，它就直接转到那个应该是这个现在不好使，它你可以用它那个数字来代表它那个书的名字啊，它那个书的名字，所以很方便啊，可能需要在英文状态下， 请问蒋长老，那么 你这些功能是不是在 Google 里面有一些都有了？ 都有，其实这些很多软件的功能呢，在 online 它有很多那个就是一些圣经网站都可以实现的，都没问题的那对 用软件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保留你的设置，你可以保留你自己存的东西，然后你也不依赖于网络，你就是在没网的时候你可以静心的去学圣经。 还有你这个用的经这个圣经的名称都是用的Abbreviation， 那我们要下载的话，那当然 NIV KJV 是没问题，其他的是不是只打这几个字比方说 ALT 我就可以下载吗？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现在屏幕上显示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我回到刚才这个，都可以在这个链接，有没有看见这个屏幕上有个链接，有没有？ 好， 对，这个链接是打包的，把刚才你能看得见的都打包在这里边了。 好，这个在 Mac 上也可以吗？ Mac 上不行。 好， 对， 谢谢。 不谢。好，那你也可以，就是我们一开始有一个二维码扫描的，然后你可以扫描这个，到时候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以通过微信群可以问好，那就是电脑上 PC 上的这个基本上它也可以，它刚才还有很多，就是你经文的往前走往后退都可以 up down， 上一张下一张 left right， 然后上本书下一本书用 control left right， 当然你也可以用你的鼠标点它的那个在屏幕上点都可以。然后经文显示的格式呢，它有你以一行一行的显示，或者是以段落的方式显示，它有个快捷键，你按 P， 它是个 toggle， 是个切换键，你按一次 P 呢，它就一行一行的显示，你再按一次 P 呢，它就以段落的形式显示。还有那个标题呢，你可以让它显示，也可以让它不显示，这个切换用 H， 然后它很多经文注解呢，你用 F， 就是那个 footnote。然后串珠啊，就串到别的地方用 X， 就是这些都是切换键strong 编码你也可以显示也可以不显示，用这个 S 来切换，然后词形码用 M 来切换其实你如果回到刚才那个地方的话，你把那个光标移到这儿，移到这个齿轮这儿，就是经文窗口的这个齿轮这儿，你按一下这个往下去的箭头，它也会告诉你那些快捷键的一些定义哪个快捷键是干什么用的就很方便的就能查到 蒋长老，你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起到是什么意思 它这个是经文注解，你如果把这个光标移过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弹出窗口大家能不能看到严玲，这个弹出来窗口看到 可以看到窗口， 对，你把光标移过来的时候，它就是祈祷本的这个祈祷就对，是祈祷注解的哈，祈祷本的注解，它会，对，它会把它显示出来。那你可以把这个，也可以把它关掉，对，这些都可以，就刚才那些切换键，都可以把它打开或者关掉。 好， 刚才说我按一下那个串珠，按一下 X， 然后它会把那个把那个就是有串珠的地方它会把它显示出来。 就是请问一下，你要串珠的时候，你是把整个经文都选择了怎么样？是不是？ 也不一定，他就是把那个标号给你、标出来。他你像这个，对，他就是，就是跟这段经文有关的那些经文，他把它列在他的经文后面，然后你把光标移过去的时候，它也可以直接显示你的串珠过去之后那是什么，讲的是。 看到了， 对， 这个是在什么版本里面？就是 CNV。 它其实好多版本它都有这个，都有这个串珠啊。串珠是，有的有自带的，有的如果没有自带的话，系统也有默认的串珠。对。英文的也是一样，你英文的，你像这个，它是以这个标码的形式显示的。你把光标移到这个 IJKL 这些标这些标注上，然后它把这个串珠给你显出来。对。 那蒋总了，你的 PPT 有没有？因为我这个笔记来不及记啊，所以你的 PPT 不用记。对，到时候我把 PPT 给你发过去，给大家，我微信群里，然后大家可以从微信群下载。 有一个问题是，他们说希望能够看到详尽的安装证明，说明。 说明哈。 详尽的安装说明，是不是您在那个就是download的那个时候，它里面就有一个说明呢？ 对对，其实这个是不用安装的，那。对这个的好处呢，就是说像我第一个 page 上写的，你看这里就说了嘛，就是你把这个 zip file 给下载之后，直接挤压到硬盘上或者是USB 盘上，然后进到这个目录里面运行这个 the word.exe， 只有这一个可执行文件就双击它就可以运行了，不需要任何安装，这是一个以前我们叫绿色软件，就是免安装的。 然后能不能再讲一下那个 Control D 的那种功能，识别经文的功能，那个是可以任何的那种文件都可以放在里面识别吗？ 对，就是说你必须在制作电子书的时候，就是说在底下那个窗口那个可以就是制作电子书那个窗口，然后你把它只要是正规的，就是缩写或者是全名，你说哥林多前书。或者 First Corinthian， 那它或者说你用零钱，就是这些正规的这些标码法标准，就是标记方法，它如果在这里面的话，你按 Control D， 然后它就把它自动的有一个 link 加进去，你把光标移上去的时候，它就能显示那个就是那个经文。 好的，谢谢。 蒋老师，可不可以请您让我再扫描一下那个二维码？ 对，各位，后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比较稍微晚一点进来的，这个是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圣经软件的一个群，二维码在这里，您可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因为如果今天先没有时间回答这些问题的话，那长老会在这个微信群里给你具体的回答。对，请拿起手机扫为二维码。 蒋长老，你这个新另外三堂的题目是什么？我刚才讲过，我忘记了。 一会儿我 post 到那个微信群好吗？ 好的，谢谢。 因为我看那个时间比较紧，我们手机上那个还没讲。 对对，时间的关系，可能对，还有一部分还没有讲，现在。 对。 我们可以在那里面再具体的再回答。 好，那关于这个就是 The Word 里面的原文研究呢，就是刚才我大家看的就是 BSE Berean Study Bible， 它里面它有两本，一本是那个希腊文的，一本是那个希伯来文的但新约是希腊文的，旧约希伯来文的你特别要记住这几个toggle key， 就是这个快捷键。你要想看 strong 编码的话，你按 S； 要按那个要看那个词形码的话，你要按 M。但这是按一次就行了。你要想关掉的时候再按第二次。 然后呢就是英文解释的话用 I interlinear， 然后语音标注的话用 T transliteration 这个其实刚才也大概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查询我们刚才也都试过了，剪切我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这个一般我要准备讲到的时候，我会copy 经文到我的讲到讲稿里面去，你就用 F5 这个键，然后你选取那个就先选取你要复制的经文，然后按 F5， 然后你就它就已经进入到剪切板，然后你可以其实可以在那个时候你可以设置它的格式是一行一行的显示呢，还是一节就是一段一段的显示，你可以定义，然后再 paste 到你的讲到的讲稿里面去啊，这个也很方便。电子书籍我们刚才说了啊，就刚才有弟兄也问 Control D 啊，就是只能在制作电子书的地方可以用，然后你把你就是从别处 paste 过来的东西 paste 好之后，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它的不同的字体啊，还有它的那个段落格式啊，甚至它的背景啊，你都可以选。选完之后呢，你就按 Control D， 然后它把里面引用的经文都链接上。好，那我们就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在手机上。在手机上呢，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我用了好多个，我觉得就我需要的功能来讲，这个主内圣经啊 ，Bible Alone。这个是比较适合，至少适合我的需要的，而且它这个在安卓店和苹果店它都可以下载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不像刚才那个的 Word 在PC 上用在 Mac 上其实也能用，但是很麻烦基本上是说只能在 PC 上用那这个主内圣经呢大家如果看一下的话，它其实最底下是它的目录最底下是它的这个就是这个 menu 就是不知道怎么说。那它其实有目录啊，有音频呐 刚才有弟兄问那个怎么样播放一会儿在音频这部分我会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播放。然后有社区，我觉得这个在现在那个教会当中，这个社区的功能，不管是教会还是外面这个社区功能，大家都希望能够互动。能够在主里面有一些交流，一些切磋，有些带导，我觉得这个社区功能是很好的一个功能。然后呢，你要想找新的资源的话，在发现这边，然后还有呢，最后这个设置呢，就是一些设置在我这个里面。我还是把我的手机给，把我的手机的 screen 给 cast 过去好了，这样比较。这样比较方便。看一下。把我的手机打开，然后把这个屏幕给cast 我的电脑屏幕上。好，大家能看见我这个就是靠左边这个屏幕吗？这个细长这个。 看得见。 好，这个就是我现在手机上的。就实际上我的手机上的一个屏幕显现。那你看我在这里呢，这里有和合本，有新国际版，有新美国版或者 standard 美国标准版，还有呢新译本、新王爱，这只是我选的几个。你要是觉得不够的话，你就可以按这个加号然后哇，这个又屏幕显到另外去了。你按那个加号，其实显出来就是右边最右边这个屏幕，你可以下载很多其他的很多其他的这个中文英文其他各种文字的版本。那你也可以下载就是说你也可以下载那个 注释啊，就是解经书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啊，就是原文呢、啊。哦，终于出来了，在这儿。OK，yeah, 那你可以选择注释。你看，我们刚才谈到那个祈祷本，对吧？你看这个祈祷本，我在这儿也可以下载。然后还有灵修版，还有新旧约辅读、新王爱注释，这新王爱这个也不错。然后京都本圣经，还有一些地图啊什么的，你都可以下载。啊，也可以下载词典啊，词典一些地名解释啊什么的，啊都可以啊。那我用的比较多的是原文啊，原文字典现在手机上普遍用的都是信望爱啊 ，Faith Hope Love 那个网站啊，他们编的一个Chinese Bible Original Language CBOL 啊，圣经原文啊，做的很不错的啊。然后甚至呢啊，你也可以就是啊，选择很多字体啊，有些年轻人喜欢漂亮的字体啊，或者说。你如果不知道那个音怎么读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汉语拼音，它会标注汉语拼音啊。这个我是第一次发现，我觉得挺好用的。你看，你这样你点你使用拼音的话，它的经文里面每个字的上面，这个现在这个特别小，你们看不太清楚，但是每个字的上面它都给你标注上拼音啊。你如果有生僻的字不太会读的时候，你把那个打开一下啊，然后。把那个注音给使用一下啊，拼音啊，拼音给使用一下，然后使用完之后可以再把它关掉。对，我觉得这样就是，就比较那个，帮助我们来正确的读圣经，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Yeah. 好，我还把这个字体变回到跟随系统。跟随系统的话，就是你系统使用了什么，它就这边就使用什么。对，好，那这个是目录啊，还有当然你可以选，你比如说你要选其他的经文，你就按一下这个目录选择，然后你就可以，比如说你要选罗马书，第二章第二节。然后他就直接过去了，然后你也可以在这儿，你比如说他其实上面你可以经文对照、经文注释，你按一下经文对照，它有不同版本的。你像我现在就是选了和合本和新译本的对比，那你当然你可以选英文的，把它加上去，那都可以的，然后回来，当然你也可以按一下这个经文，你直接点这个经文上。然后它底下它可以复制啊，可以写笔记啊，也可以写你的你的 comment， 你的那个对心得啊，读经心得，你也可以查找这个注释等等啊，你也可以查找原文，也可以分享到其他的地方啊，觉得这个都很方便。然后你也可以搜索经文啊，这里都可以做的啊。好，那这是第一部分，就是读经的部分。第二部分呢是音频，就是刚才一位弟兄所想要的。这个它有很多版本啊，就是不同的，有读和合本的，有读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还有读，我觉得很就不但有英文的，还有读原文的啊。我听他们读这个希伯来文的啊，我虽然听不懂，但是听着读的很好啊。我是不懂希伯来话的啊，那。你如果有这个兴趣的话，你可以下载这些就是读就是语音版，然后呢就可以让它一直在你手机上一直在那读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啊。那去让做一个就是 online 的一直读经的，可能在国内比较困难啊。好，这是音频，然后社区呢，我觉得他们还在继续的开发当中。那这个社区呢，它就会有很多人的分享啊，读经分享啊。那我刚才说我希望就是说建立一个小的社区，就是我比如说以教会为单位，或者以查经班为单位。我已经跟这个做软件的他们说了，他们正在开发这个功能，就是一个读经组。然后呢，现在这个社区呢是所有全世界的这个弟兄姊妹，他如果 post 的话，你都能看得见。 那将来的话，我想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小群，一个小集体，可以一起在这儿分享你的读经分享，也可以分享你的祷告，也可以解答圣经问题。我觉得这个功能是很好的，特别是在每天读经之后读你的，大家如果都用一样的读经计划我们就可以就是做一样的分享。好，那这是社区功能，然后发现呢这边就是很多东西可以在这儿找到，特别是我第一个要用的就是读经计划。那读经计划呢，它已经制作了很多读经计划，已经做好了，你可以直接下载就可以使用的。你点一下读经计划，我现在选的是 One Year Bible Reading Plan， 那就是每天读旧约、新约、诗篇、箴言。那你如果不想读这个的话，你如果你要读这个的话，你就直接按打卡，打卡，然后他把今天要读的经文他都给你列出来，从旧约列王记下，然后列王记下23章，然后到新约的使徒行传，然后有诗篇第一篇，然后到箴言啊，对，对，因为很方便，很方便。然后读完之后呢，他就说打卡，你可以说我今天读完了。你也可以用那个语音的方式让他读给你听，那你这个经文读完之后，你可以选一些经文，你说背诵，他这个不是让你背出来，而是说就像拼那个七巧板一样，他把一节经文的那个词语给打乱，让你把它重新的排正确，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背经文的方法，他就是背诵，好，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读经计划的时候呢，怎么办呢？你就到那个计划广场，这个计划广场当中呢，它就有特别多的读经计划，每日一主同行、麦琴读经计划、罗伯茨读经计划、德胜的各种各样的读经计划，你可以选一个。那你选，比如说你要选这种一年的读经计划，可是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怎么办呢？他在你选完之后呢，他有说。调整开始时间你可以调整，比如说我从7月2号、7月3号开始读那样也可以，对。所以你如果万一错过了新年的第一天，可以就是通过调整开始时间来 follow 他的一个读经计划。好，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国内也可以用的，就是这个 Bible Project， 就是他把每一本书，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用过，他把每一本书呢都用 video 的方式，然后用那个就是一边介绍，然后一边这个画这个图，然后把这整个一本圣经像拼图一样把它拼出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棒的一个Bible Project 这个项目，这个 video 很棒，可以下载在这里看。还有圣经原文也特别重要。你像这里我刚才已经说的 download 的下载的是那个信望爱 Faith Hope Love 他们做的一个圣经原文。这圣经原文你看它有尖括号的，这是Strong 编码，然后有圆括号的是语词形编码，就是Morphology 那个 code， 然后就告诉你那个时态语态你像这个呢它就是完成时对，就告诉你这个语态。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也是很方便的一个，就是通过手机查原文的一个办法。然后这个原文解析呢，它就是用直译的方法把这个，你看这个，而且这个你也可以这个屏幕你也可以往下拉，然后它就是用直译的方法，起初上帝创造天和地，它就把这个直接的用直译的方法给译出来。好，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我觉得用的比较多的，我就是这个添加应用，它有很多网上的资源，你不想上网你直接从这儿你就可以，它是个就像一个门户一样，门户网站一样，有什么圣经问答呀、圣经综合解读啊、圣经广播网啊、良友电台啊，都可以，还有一些属灵书籍，每日天粮、花木甘泉等等等等，你就点一下 然后他就把它放在上一页啊这个地方，你每次你想读的时候直接点击它，你就可以读。然后这个资源管理啊，这个就是你可以注册一个账号，这样你可以用手机啊，或者用微信，或者用什么，就是我是用手机就注册一个账号，这样你的设置都会保存下来。然后还有一些通用设置，然后你比如说你想要你要改变这个界面的颜色啊，你可以选你喜欢的颜色。然后语言切换也是一样，我现在用简体中文，你也可以用英文的或者其他的文字啊，这些都很方便。好， 对不起，蒋长老， 对， 请问你，我有点跟不上，你现在讲的这些都是那个主类圣经，还在讲主类圣经的这些功能。 对，手机上的主内圣经，对。 哦，那这个圣经真是很有用。那是不是在 Mac computer 上面也可以下载？ Mac 上，我这是专为手机应用的啊。Mac 上我们也需要用那种模拟方式才能用。 我在苹果手机已经下载了。 对对，苹果手机可以。 没问题。谢谢。 不谢。好，那基本上这个手机这部分基本上就是这样。其实这个 PowerPoint 里面也都跟我刚才讲的是一样的，就是你怎么样去用各个menu 去找你需要的东西。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再给大家一半分钟时间，有什么问题没有，在我们吃饭之前。 小飞长老，您能把您的那个 PowerPoint 还是转到第一张有那个微信的那个二维码的那张去好吗？对，因为如果有谁还没有来得及扫这个二维码的话，你用你的微信扫这个二维码加入这个微信群，那有些问题呢我们后面可以具体的再解释再回答，等有时间的时候。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您已经报名参加这个就是这个夏令营的话，我们有录音和这个录像，如果您就是说等到所有的都结束了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存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到那里去看，就是如果你现在没有跟上的话，到时候到那儿还可以重新再看。对， 好，谢谢。 我提一个问题， 就是 刚才那个蒋长老提到那个 The Bible Project，那我就是要稍微提一下，就是那个 Bible Project 它整个的制作各方面都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它当它提到这个一些新约的概念，尤其像说赎罪 Atonement， 就说它就是说可能它会受到 NT Wright， 我们大家知道 NT Wright 它有些观点的话是跟一般传统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提到这方面的话可能是要注意一点。我是伯明翰华人教会的周长老，我就稍微提醒一下，有些方面他提到旧新约方面的就说可能要注意，他的旧约方面非常好，那些做的一些就是图像跟解说非常好，所以我稍微提醒一下在使用的时候。 谢谢周长老提醒。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讲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工具啊，工具软件啊，都不能替代神话本身啊，那就是我们还是以神的话为我们的最终标准啊，感谢主，这个工具只是来帮助我们能够去更加容易的去学习神的话语。 好 的，那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又拖堂了，那我们先做个结束祷告，然后如果底下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我们再继续问，好吗？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给弟兄姊妹这样渴慕的心，能够来参与到主你的话语当中来。主啊，求主你来，真的是把你的话借着主你的灵真的是显给我们，确实让我们知道我们当从你那里领受的这个教训是什么。所以求主你来祝福我们这个中间有一段这个 午饭的时间，让我们有个很好的休息，让我们下午第二堂的时候能够以充沛的精力来继续学习主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嗯。